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 播出方面都有一定的成就。逢场作戏表明，人们对待爱情应抱着严肃认真的态度，而不要一味地追求浪漫情调，像个丑角似的逢场作戏。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逢场作戏，一味地追求浪漫情调，像个丑角似的逢场作戏。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逢场作戏，改写郭振元，演播张君英。 马提尔德与夏威尼伯爵结婚快一年了，妻子可爱的双手去行善，他十分尊重马提尔德，当然这并不妨碍他在某种限度内表现出对另一个美貌女人的倾心与殷勤，那也不过是他心血来潮逢场作戏，扮演浪漫角色而已。马提尔的性情温顺可爱，她非常热爱丈夫，为了在他们和谐美满的幸福生活中增添新的花絮，这些天她背着丈夫亲手编织了一个精致漂亮的小钱包，这个色彩鲜艳的小钱包花费了他不少时间，再有几针就织完了。吃过晚饭，他立刻回到卧室，用丝线织完最后几针。然后他取出从珠宝商那里买来的两颗珍珠，细心地在钱包上镶好一颗，愉快地举到嘴边吻了吻，不禁自言自语道：其实何必搞得这么神秘呢？他也许会嘲笑我故弄玄虚，但是他绝不会嘲笑这件不值几个金卢伊却属于情人间的小礼物。这段时间夏威尼整天待在布兰威尔夫人府上，马提尔的打算今天晚上把小钱包作为一件丈夫意想不到的小礼物送给他，这样岂能委婉地责备他，向他指明不要老是把妻子一个人丢在家里，同时也表明了马提尔的一片诚挚的爱心。他拿起另一颗珍珠，走廊里传来夏威尼轻快的脚步声。马提尔的急忙藏起手中的针线活，她不想让丈夫看见没做完的钱包。夏威尼进屋后，见马提尔的神色有些慌张，抱歉地笑着说： 每当我走进你的房间，总像是个情人似的，忘记了我是你的丈夫。 马提尔的见他换上了一身漂亮的夜礼服，打扮得神色迷人，问他是不是又去参加什么舞会。夏威尼走到镜子前照了照自己，以高傲的口吻嘲笑跳来挤去的舞会实在是一种折磨人的苦差事，声称他今晚要去拜访一个人，需要向妻子借用斯特劳斯圆舞曲的乐谱。马提尔的问他：是借给布兰威尔夫人吗？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想你是借给他的，我要是个男子汉，绝对不会让他给弄得神魂颠倒。 哎，亲爱的，你不应该这样想吗？ 马提尔德站起身来，恳求丈夫陪自己待一会儿，说自己有件小礼物要送给他。他问夏维尼，你喜欢红色钱包加上黑色的丝线和珍珠吗？ 不，我讨厌红色。 他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钱包递给妻子。 你看，这是昨天别人送的，是样好吗？ 马提尔的心不在焉地翻过来倒过去地看着，还给了丈夫。哦，非常好看。是什么颜色的？夏维尼大笑起来。 什么颜色的？亲爱的，你问得真妙，你的漫不经心真让人叫绝。 马提尔德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连忙解释自己是想问是谁送的。这时一名仆人进屋禀报，勒里夫人道。勒里夫人身穿参加舞会的全套装束，她先亲热地与马提尔德拥抱了一下，然后问候夏威尼伯爵。夏威尼立刻讲起妻子刚刚闹出的笑话。 哦，呵呵，他拿着钱包又是瞧又是摸，还给我之后却问我钱包是什么颜色。 勒里夫人不以为然地说，不就是蓝色的吗？勒里夫人瞥了一眼他手中的钱包，不怀好意地笑着说， 我呀，讨厌蓝色的程度与我酷爱淡紫色的程度相差无几。另外，对您拿的这件宝贝，据我所知，布兰威尔夫人花7年的功夫才把它织成，赠送的对象早已超过3个人了。 这番话说得夏威尼目瞪口呆，他语气生硬地反问， 照您这么说，世上只有一个蓝钱包了？ 哦，不，伯爵，这种假发颜色的玩意儿真是太多了。马提尔德一看有点话不投机，便纠正说，蓝色是表示爱情专一的颜色。 夏威尼瞪了妻子一眼，走到钢琴前，拿起他需要的乐谱。 勒里夫人朝马提尔德开心的一笑，催他梳妆换上裙服一起去舞会。马提尔德摇摇头谢绝了。勒里夫人请夏威尼说服妻子同去参加舞会。夏威尼冷淡地回答， 我从不干涉任何人的事。 勒里夫人笑道，啊，那好吧，叫仆人端茶，我陪夫人在家。 哦，那可不行，我不能把舞会的皇后留给自己。不过，既然夏威尼先生把咱们抛掉了，我欢迎你回来路过时上来聊聊天儿。 夏威尼这时表示自己还不一定出去呢。勒里夫人反唇相讥，劝他最好陪妻子在家待一个晚上。勒里夫人说完就走了。片刻的沉默中，气氛有些紧张。夏威尼承认钱包是布兰威尔夫人送给他的礼物，然后他跟妻子说了声再见就想走掉。马提尔德哀求他别这样离开自己，发誓自己并不妒忌。 可是大家都知道这钱包是谁织的，而你又到处去炫耀，想到这些我确实感到痛苦。 炫耀？你总不能说这是一件战利品吧？ 马蒂尔德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丈夫，可是她太不懂策略，竟向丈夫索要这个蓝色的钱包。我求求你了，亲爱的。 不行，根本犯不着进行什么交换。 那么，我跪下来求你。马蒂尔德说着，果真双膝跪下。夏威尼最受不了别人的卑躬屈膝的样子，见妻子这样就说， 好了，过两天我就把他扔到火里去，你也就不要再提这件事了。再见，我一会儿就回来陪你喝茶。 马提尔德跪在地上，望着丈夫扭头而去的背影，听着楼下马车铃声渐渐远去，泪流满面。他取出钱包，走到壁炉前，刚想把自己编的钱包丢进去，转念一想，觉得没必要毁掉这件可悲的情物。他坐到床上，满心忧伤。勒里夫人在舞会上露了一面，觉得无聊，就回到了夏威尼伯爵家。她一眼看出马提尔德哭过，便追问出了什么事。她见马提尔德不想讲，正要起身告辞，却被拦住了。勒里夫人，你别走，陪陪我好吗？ 啊，我猜着了。是那个蓝钱包引起的，难道说夏威尼在追求布兰威尔夫人？ 马提尔德无言以对，走进卧室的里间。勒里夫人犹豫片刻，跟了进去。她坐到无声啜泣的马提尔德身边，抚摸着她的手，诚恳地说： 听着，亲爱的，你也许认为我轻浮，可是对待严肃的问题，谁也没有我严肃。痛苦的滋味我早就领教过了，我也知道把自己的忧伤告诉别人是什么心情。我了解夏威尼先生，他不可能爱上布兰威尔夫人。 不，我肯定他爱她。 不可能，马提尔德，那个妖艳的半老徐娘既无才又无貌，夏威尼只是逢场作戏罢了。 勒里夫人的安慰并没有打消马提尔德内心的忧伤，她把自己怎么哀求丈夫，如何下跪索要钱包，和丈夫粗暴拒绝的事讲给勒里夫人听。 勒里夫人拿起马提尔德织的钱包说， 哦，这个比那个钱包不知要好看多少倍了。首先，它不是蓝色的，而那个布兰威尔加上他一身靛蓝，我从头到脚都看不顺眼。他眼睛的黑圈一直连到下巴，简直像个魔鬼。 勒里夫人突然心生一计，她叫马提尔德换上裙服，坐她的马车随便去哪儿转转，但回来的时候一定要装出去过舞会的样子。然后她用纸把马提尔德那个钱包包好，写上地址，告诉马提尔德，等马车到了路口，就打发个仆人把他送回来，什么话也不用说。 可是你起码要告诉我，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请你相信我好吗？ 我相信你，可是夏威尼怎么能相信我去过舞会呢？ 勒里夫人摘下自己头上的花冠给马提尔德戴上，嘱咐他回来时一定要快活兴奋。他亲自把马提尔德送上自己的马车，然后回到卧室， 找了一本乔治桑的小说，心不在焉地翻看着，等待着夏威尼伯爵。他知道自己在这位伯爵的眼中是巴黎最迷人的女人之一。夏威尼回来以后，见勒里夫人独自待在他妻子的房间看书，根本不相信马提尔德会去参加舞会。但是勒里夫人的马车没在楼下，又有仆人作证，他惊奇地问勒里夫人为什么不同马提尔德一块儿去。他怀疑勒里夫人在捉弄自己，表示要去舞会找妻子。夏威尼伯爵一块儿去，他怀疑勒里夫人在捉弄自己，表示要去舞会找妻子。夏威尼伯爵，你好让我奇怪呀。我记得您一再讲过，您让马提尔德完全自便，他要去哪儿就去哪儿。哦，那当然了。可现在您却是一副恼火的样子。夏威尼这才坐下，否认自己的不安。他自言自语着说，可是他为什么不陪我去呢？勒里夫人妩媚地笑着解释说，女人的心思嘛，就是这么摇摆不定。勒里夫人笑盈盈地看着哭丧着脸的夏威尼，取笑他像阿塞洛一样妒忌了。夏威尼发出了感慨，一切都是相对的，允许女人同男人在平等的地位上生活，那行吗？许多事情对女人很危险，而男人却毫无关系。对对对对，比如说逢场作戏。夏威尼听出他话中带刺，一个男人偶尔这样做无妨大雅，至于女人……勒里夫人立刻打断他的话，用调情的口吻说，难道我们就不能闹闹吗？你以为一条裙子能防止一时的爱情冲动？ 哦，绝对不可以。 勒里夫人做了个让对方意识到自己是傻瓜的演播，问他喜不喜欢乔治桑的小说。这时仆人进来交给他一个纸包，夏威尼打开一看，里面装着马提尔德的钱包。 哦，这是什么？见鬼，这是谁送来的？ 勒里夫人等仆人走后嘲笑夏威尼说，您要是再丢钱可不能怪夫人了。夏威尼以人格发誓自己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勒里夫人看了看这上面写的地址说，哦，您瞧这笔画，这个纯血统的英国女人还受过良好的教育呢。夏威尼仔细回想着熟悉的笔迹，又看看勒里夫人说， 我觉得您了解其中的秘密，那么您就说实话吧。 我看八九不离十，是布兰威尔夫人。 哦，不是的，今天晚上我和他闹翻了，勒里夫人。 我希望如此，这样等您上床以后，您就可以冥思苦想另一位夫人了。 夏威尼来回踱着步子，摇着头。勒里夫人装作提醒他说， 布兰威尔夫人准是后悔用了蓝颜色，就又给您送来一个，看您用哪一个。 夏威尼忽然若有所悟地坐到勒里夫人身边，盯着她说， 啊，是您在捉弄我。 勒里夫人笑了，没我的事儿，这是个策划得很不错的小计谋。 我求求您告诉我。 求也没用， 我向您哀求。 您跪下来求我，我就告诉您。 夏维尼果然笑着跪到勒里夫人脚下。勒里夫人冷淡地说， 我喜欢看这种姿势，这对您非常合适。 说完，他要夏维尼交出那个蓝钱包才肯说。夏维尼站起来说， 如果我把钱包给您，您以您的人格担保吗？ 对，是的。 她长得漂亮吗？ 这个女人在您的眼中是巴黎的美女之一呀。 夏维尼突然重新坐到勒里夫人身边，高兴地说， 哦，那咱们接着谈谈逢场作戏的问题吧。照您看，一个女人也可以这样吗？ 勒里夫人没理会他的话题，问他还想不想知道钱包的主人是谁。 夏维尼伯爵自作多情地朝他身边靠了靠。 我看您是一位非常聪明的女人，夫人。您十分善于分辨男人作为丈夫的一面和作为男人的一面，对吗？ 勒里夫人板起了面孔。 一位聪明的女人碰上您这样一位聪明的男人，就要卖身给魔鬼了。 夏维尼急忙表示自己是个好男人。他赞美了一番勒里夫人的美貌、身段、头发和迷人的眼睛，问她出于什么原因不喜欢自己。 勒里夫人冷冰冰地告诉他说， 我不喜欢任何人，也不想讨任何人的喜欢。 夏维尼全然不顾这些，继续兴致勃勃地谈起通情达理的逢场作戏问题。他首先表白自己一向厌恶那种晚上得到了女人的欢心，第二天就觉得自己是有权为所欲为的男人，认为男人应该极其尊重女人的自尊心，而不能让一夜风流式的爱情像枷锁一样束缚住双方。他握住勒里夫人的手，告诉她，自己献给她的不是没有爱情的欢乐，而是没有痛苦和心酸的爱情。这种短暂的爱情绝不是一时冲动产生的盲目的肉欲，而是一辈子永远铭刻在心底的美妙的爱的欢乐。勒里夫人抽回自己的手，装出紧张，同时又不凡调情地警告夏威尼伯爵在演相当危险的戏。随后又装作下定决心的样子说， 既然您竭力维护赞赏爱的欢乐，我倒想由着性子干一次。您有扑克牌吗？ 有的。要扑克牌做什么呢？ 勒里夫人接过夏维尼迅速取来的扑克，抽出一张说， 如果您不想自食其果，就得听我的。猜猜看，是红的。如果您不想自食其果，就得听我的。猜猜看，是红的还是黑的？ 那么您可以告诉我说赌什么吗？ 任意赌注。 夏维尼心花怒放地压红花，结果错了。他交出勒里夫人要的蓝钱包，得意地吻了吻那个红钱包， 眼睁睁地看着勒里夫人把蓝钱包扔入壁炉中烧掉了，表示他非常理解他的妒忌行为。勒里夫人温柔地问，那么您不再爱布兰威尔夫人了？夏威尼指天发誓说他从来没有爱过布兰威尔夫人。他又想给勒里夫人跪下，表白对她的爱慕和崇拜。勒里夫人说，您刚才为我做的牺牲和您现在的举动确实表现出您对我的殷勤，但是我不愿意欺骗您，红钱包不是我织的。 啊，那又是谁织的呢？ 那是比我的手更美的一双手。勒里夫人听见楼下传来马车声，继续说，我没有时间向您进行道德说教了。如果您发现马提尔德的眼睛红了，请您用这个小钱包去擦拭，他的眼泪会认出他来的，因为这是您善良忠实的妻子花了半个月的时间织的。好了，再见吧。今天您也许会恨我，可明天相信您会对我产生友好的感情。如果您非常需要爱的欢乐，您今天晚上满可以度过幸福的一晚。我希望这将使您忘掉另一次冲动，那是世界上谁也不会知道的。啊，相信我吧，这比逢场作戏有价值的多。这时马提尔德推门进来，勒里夫人迎上去拥抱了他。夏威尼走到他俩跟前，从妻子头上取下花冠递给勒里夫人说，我请求您原谅夫人，至于那另一次冲动，我会告诉他的。请您相信我，今天所发生的事，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听众朋友，以上为您播送的是法国浪漫主义诗人缪塞的作品《逢场作戏》。今天的经典戏剧故事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儿，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 听众朋友，今天播送戏剧故事《罢宴》。《罢宴》的原作者是我国清代的杨朝官，他生于1712年，死于1791年。字鸿度，号立狐，江苏荆溃，也就是现在的江苏无锡人。清乾隆元年中举，长期担任知县、知州一类的地方官，为政廉明，关心民众疾苦，著有《银风阁杂剧》32种，是清代短剧的代表作。其中有些作品反映人民痛苦，痛斥贪官污吏，表现了戏曲的讽喻劝惩作用，剧本曲文优美，宾白流畅，艺术上也有较高的水平。罢宴一剧从一个侧面刻画北宋宰相寇准的形象，称得上细致入微，艺术表现力很强，至今仍然活跃在京剧舞台上。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罢宴》，改写陈英忠、谢希龄，朗诵方明。 北宋大中祥符年间，宰相寇准兼任相州节度使，出将入相，官居一品。北宋大中祥符年间，宰相寇准兼任相州节度使，出将入相，官居一品，好生得意。这年正值他50大庆，下属文武官员、谨慎市民纷纷备礼祝贺。寇准自幼苦读诗书，历经宦海沧桑，今日位极人臣。前不久辽国大举入侵，京都震惊，权臣主张南迁，多亏寇准力排众议，请帝亲征，才得以签订澶渊之盟的合约。如今正逢寿辰大庆，为了庆功和显示自己的政绩，寇准想趁此机会热闹一番。他寻思，当初西楚霸王项羽曾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今天自己虽不是荣归故里，但官至将相，热闹热闹也是光宗耀祖、显亲扬名的人之常情。他想，唐代汾阳郡王郭子仪功高盖世，千秋大庆受到唐皇的厚赏，受到文武百官和妻子八婿的祝贺，何等威风，何等荣耀。如今自己在当今朝臣之中数一数二，也当显一显侯门的光彩。他设想，今年的庆典要与往年不一样，厅堂内的一切摆设都要翻旧换新，所有执事、童仆、侍女人等也都要换上新装。他嫌当地的物品不够气派，特地指派家人携带纹银10000两去苏州采办绫罗绸缎和各色用品，去扬州选买美貌的舞女歌童，让酒宴之间吹弹歌舞，增加寿诞的欢乐气氛。来日就是寿辰，寇准正沉浸在即将到来的欢乐情景中，忽然有人禀报，派去采办的家人因嫖赌花去了纹银5000两，扬州的歌童舞女未能买到。这一意外的波折使寇准扫兴，他吩咐部署立即把那个家人捆绑起来，等候教场操练回来审理处决。寿诞即将来临，寇府上下忙成一片， 宅地内重新修整了画栋雕梁，挂上了精致的珠帘，拉上了织锦的帷幕，晚间到处红烛高烧，把全府照耀得如同白昼。穿绸着锦的童仆侍女，厅前屋后穿梭般的往来张罗，好一派繁华景象。这时，厅堂前走过来一位年迈的女仆，她叫刘婆，当年曾侍奉过寇准的母亲老夫人。老夫人去世的早，全靠刘婆照料寇准的生活。今刘婆孤身一人，至今仍然收养在寇府中。他见厅堂前后到处张灯结彩，布置的花团锦簇，又听说寇准还派人去扬州、苏州等地采办衣物和歌妓，而且承办人失职将被处死，不由得长长的叹了一口气。他想，如今寇准不可一世，哪里知道他幼年丧父，老夫人青年守节，伶仃孤苦，好不容易才把他教养成人，现今荣华富贵还不知足，一发铺张的没有边际了。他真想劝告寇准几句，及时的提醒他，可又想自己毕竟身份低微，当今的相爷能听得进我的话吗？倘若不闻不问吧，眼看寇准日益骄奢逸乐，又觉得对不住老夫人的在天之灵，为此刘婆感到十分苦闷。她想喝点酒以酒解愁，边喝边想，一连喝了几盅，却还是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就这样，刘婆一杯接一杯喝了个半醉。他带着醉意，蹒跚着绕过回廊，走向自己的卧房，一不留心突然被流淌在地上的蜡烛油滑倒了。他爬起来走不了两步，又被另一堆蜡烛油滑倒在地。正在这时，忽然听见隔壁院子里笙歌之声炸起，再看门外台阶上不少人毕恭毕敬地站着。哦，相爷从教场操练回府了。一时间，刘婆带着酒意，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放声大哭起来。且说寇准从教场回府，一路上为家奴失职的事气恼着，准备一回府就叫人将家奴绑出辕门处死。夫人见寇准满脸不高兴，询问道：相公，当此千秋大庆，百福俱全，正该满心高兴，为何如此烦恼？寇准答道：夫人，我参与朝政，手握兵权，无令不行，无人不服，今天家奴肆无忌惮，竟敢违我指令，败坏了我的庆寿大事，不严肃处理，怎能正我家风？古人说，家齐而后国治，今治家不严，又怎能治国？因此心里不高兴。夫人说，话虽如此，但正逢您喜庆之日，还是暂将他关押起来，待寿诞后再做处置吧。寇准余怒未消，没有回答夫人的话。猛然间一阵哭声传来，寇准问：是谁啼哭？随着哭声，刘婆走了进来。夫人闻到她满身酒气，问刘婆道：你是喝醉了吧？怎么啼哭起来？刘婆说：酒喝得不多，只是老迈龙钟刚从回廊走过，被地上几堆蜡烛油滑倒。夫人问：想是摔痛了？刘婆说：痛倒不很痛，这一摔跤让我想起了老夫人，因此失声痛哭。 惊动了相爷夫人，齐请恕罪。 寇准见刘婆提到了自己的母亲，不无关心地问：你是怎样想起老夫人的？ 刘婆摆了摆手，这事儿还是不说了吧。 寇准一发诧异起来：不，我想知道你想些什么。刘婆终于憋不住了，说：相爷，我今天喝了点酒，就斗胆讲上几句吧。如今您出将入相，富贵荣华，富裕生活过惯了，大概把过去的苦日子忘了吧。我老婆子记得您幼年丧父，家中没有田地财产，是老夫人含辛茹苦把您教养成人。就拿老夫人夜晚伴你读书的事儿来说吧，那时寒窗前只有油灯一盏，老夫人一边做针线一边陪伴您读书，那灯油的费用也是老夫人一针一线挣来的。如今您府中到处红烛高烧，遍地烛油成炭，可怜老夫人一生劳苦，竟不曾享受过一天的荣华富贵。想到这里，我才止不住老泪纵横，控制不住痛哭起来。刘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深深地触动了寇准。夫人想扭转这一沉闷的局面，对刘婆说：既然你为老夫人掉泪，也不怪你，不过这两天是老爷喜庆的日子，你不要引他伤感，还是回房休息去吧。不料寇准反而认真起来，说：夫人不要阻拦，我倒想听他把往年的情景细细说一遍。说罢吩咐部署把家奴暂行关押，听候发落。接着又请刘婆坐下，对刘婆说：刘婆，你慢慢说吧，我不怪你。刘婆见寇准态度诚恳，慢条斯理的叙述起来。记得老太爷去世后，家道中落，生活日艰，夜晚老夫人常常抱着您，不知流过多少眼泪。为了请名师教读，将您抚养成人，他把陪嫁的金器首饰全都变卖了。老夫人日间劳累，晚上还常陪伴您读书到半夜。她省吃俭用供养您读书，为的是盼望您早登金榜，一举成名啊。夫人禁不住插话说：老夫人可曾看到相爷金榜题名？刘婆说：老夫人知道相爷高中的消息后，露出了笑容。可惜，他精力一衰，不久就去世了。想想这些，怎不叫人心酸？寇准听着刘婆的叙说，从不大自在到黯然神伤，后来竟痴痴地愣坐在椅子上。刘婆的话语有力地撞击着他的心扉，使他多年来平静的心河泛起了波澜。这些年来，他功成名就，安享荣华富贵，开始时还觉得不习惯。官府的浮华与过去的清苦生活相比，差距太大了。他甚至感到过深深的不安， 自幼饱尝人间辛酸，现在一步登天，心理上一下子无法平衡。可是随着时光的流逝，往事的印象渐渐淡薄，一直消逝了。他不但适应了奢华的生活，而且刻意追求，着意攀比。在他的意识里，生活上愈是豪华奢侈，愈是切合官高爵显的身份。生活上愈是排场威风，愈能显出自己的高贵和尊严。正因为这样，他才决定在自己50岁生日时好好庆贺一番。为了这50寿辰，他筹划了几乎1年，一应安排他都亲自过问。他要求下属办事时不计代价，怎么体面怎么好就怎么办。筹办寿辰的这些日子里，他完全沉溺在物质声色的追求之中，也完全沉醉在自己的权势之中。采办寿辰用品的家人盗用巨额金钱，他认为这是触自己的眉头，是对自己的极大不敬，因此怒不可遏地要严加惩办。更不料就在这寿诞日的前夕，刘婆又突然痛陈起她出身清贫的家史，还悲戚戚地回忆起含辛茹苦使她获取功名的王母之恩。起先她还觉得有点煞风景，碍于刘婆对寇家有恩，说的又是生母当年的事，他不便阻拦。听着听着，刘婆的话使他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之中。恍恍惚惚，他又回到了少年的岁月，想起了累死累活把自己这个孤儿培养成人的母亲，伤感之情油然而生。辛劳一生的母亲竟未能过上一天好日子，自己也未能有一丝一毫报答的机会，他感到痛心，他自责自惭，默默无语地失了神。刘婆见寇准的神情大变，脸色颓丧，以为是自己的话刺伤了他，心里有些不忍，就带着歉意说：我年岁大了，语言颠倒，说话不知轻重，请您不要见怪。寇准摇摇头，定了一下神，缓慢而深情地说：说哪里话呀，我不怪你，我这个做儿子的对不起母亲他老人家呀。刘婆猛然又想起了一件事，对寇准说：对了，当日老夫人还有一件一念之物留在我这里。寇准赶紧说：快去拿来。刘婆去拿遗物的当儿，一个家人前来禀报说，又有一批朝内王侯卿相和将领官员送来了寿山福海等物，礼单在此。不等家人报说，寇准不耐烦地挥手要他走开，这举动有些反常，弄得家人莫名其妙。一会儿刘婆手里拿着一幅画走了过来， 寇准急着要看到母亲留下的遗物，忙起身迎上前去问：“我母亲留下的一念之物，就是这幅画吗？”刘婆点点头说：“是的，就是这幅画。”寇准恭恭敬敬地将画接过去，还未打开，就又急切地问：“画上画的什么？”刘婆说：“你且将画挂起来看。”画轴挂起，画卷展开，只见上面画着一盏孤灯，孤灯旁坐着母子二人。啊！寇准不禁惊呼了一声，那画上的母子二人不正是母亲和少年时代的自己吗？守在自己身边的母亲是那么亲切慈祥，他伴着孤灯督促自己读书，那一番用心是多么良苦深远。这幅孤灯下母亲伴子夜读的图像，再现了当年寇准生活经历中最为难忘的一幕。见画如见人，寇准在半子夜读图前喃喃地呼唤着：“母亲，母亲。”夜读图前喃喃地呼唤着：“母亲，母亲。”顿时热泪盈眶，不能自制。刘婆望着画像，同样控制不住自己的伤感，她用不连贯的语气断断续续地对寇准说：“当初您在京城新科及第，老夫人在家一病不起，记得他临危之际曾特地将我喊到面前。”寇准擦了擦眼泪问道：“母亲说些什么？”刘婆说：“老夫人把这幅画交给我，说道：我儿子前程远大，只是他自幼丧父，从小任性，我又教育不严，就把他一招得志，就这一件事我放心不下。”话没说完，他呜咽了几声，就永远的走。老夫人，您好苦啊！说着，刘婆放声大哭，边哭边诉说：“老夫人啊，您临去世也未能尽诉衷肠，留下这幅画，让您儿子怎么思量呢？”寇准哭倒在地，被众人扶起。他动情地说：“母亲留下这幅画的意思，我明白了。母亲的慈训，我将永远不忘。”正在这时，家人从外面匆匆跑进府内，兴冲冲地对寇准说：“相爷，所有文武官员率领将吏下属，穿着礼服，举着酒杯，预祝相爷千秋 明天一早都要在园门外伺候，为您贺寿。寇准看了看挂着的那轴《孤灯母子夜读图》，断然宣布明日罢宴，贺仪贺客不收不见，寿月寿筵一概取消。寇准宣布罢宴以后，相府内外议论纷纷，人们做着各种各样的揣测，寇准对此全然不顾，他依然沉浸在对王母的深切怀念里，仍旧为自己奢侈的行为负疚。寇夫人见寇准如此悲伤自责，提议说可将这轴画像悬挂中堂，我们夫妇也好朝夕展办。寇准立即赞成，又把刘婆请来说，请你再将我数落责备一番吧，就当我自怨自责，心里反好受些。刘婆说，我怎敢放肆，不过您可千万不要忘记老夫人的遗训，不忘遗训就是不忘老夫人。如今您不享用富贵，罢宴免庆，足见你们夫妇有孝心。寇夫人又提议说，依我看，既然明日寿辰停筵罢宴，何不供奉母亲的遗容，寄托我们的孝思，祈求相爷今后的平安健康。寇准午时寿辰的这一天，相府里十分宁静，既无丝竹歌吹之音，又无称贺欢呼之声，就连平时点燃的红烛也熄灭了。这一天寇准没有外出，也很少说话。一清早他就领着全家来到厅堂母亲的仪容前行礼跪拜，后来他又独自一人在母亲的仪容前久久地伫立。他在默默地回忆，默默地沉思，想到往日的任性和追逐享受，他感到沉重，想到在母亲遗训启发下的警醒，他又为自己庆幸。他还想到母亲当年期望自己能供职朝廷，原是希望自己能造福民生。他暗暗地嘱咐自己，寇准啊，寇准，今后可不要再忘亲忘本了。 听众朋友，以上为您播送的是清代作家杨朝关的作品《罢宴》。